香，没有膻味儿。最后三天，享受69元买一盒，4007105106，4007105106，免费送货，验货满意之后付款。最后预留2分钟给您拨打热线4007105106，4007105106。 武汉的一名高二的学生小陈，在体育课上练习跑步的时候，左腿突然骨折。经过检查，医生认为他是因为长期饮用碳酸饮料导致骨折发生。长期饮用碳酸饮料真的会导致骨折吗？碳酸饮料进入身体之后会发生什么？骨质疏松和我们生活当中的饮食有没有直接的关系？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跑断腿的碳酸饮料。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大家好，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啊是2015年12月21号，这抬头看一下时间啊，这2015年啊距离我们也没有几天就要过去了，就要进入2016年。而接下来我和大家来回顾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同样是发生在2000年。对于呢这一年的中国航天而言呢，在这一天取得了一个非常大的成功。这个成功呢是在2000年12月21号，由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二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3号甲火箭发射升空，并且也准确地进入到了预定的轨道。这颗卫星呢和同年10月31号发射的第一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一起，构成了北斗导航系统的初步的框架。这也是标志着咱们国家呢拥有自主研制的第一代卫星导航定位系统。随着时间的进展啊，到现在呢北斗导航系统呢已经是全部建立完成了，而且呢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开始在他们的生活中感受到了北斗导航系统呢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我们和各位回顾了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北斗导航试验卫星第二颗上天，北斗导航系统呢构成了初步的框架。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我们在一开始呢和大家回顾了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不得不说啊，这十几年的进展真是太快了。2000年到现在2015年，15年之后，中国人都已经完全可以用上自己研制开发的卫星导航系统了。这套呢卫星导航系统呢比传统的 GPS 有着更多的优势，而且呢它能够在全天候的任何的这个条件之下呢给不同的海拔高度包括呢地理经纬度来进行准确的定位。好了，这个消息我们再次和大家回顾之后，接下来我们和各位走入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 首都文明办联合北京新闻广播推出绿色生活好市民系列广播故事，文明北京蓝天行动，爱北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武汉的一名高二的学生小陈，在体育课上练习跑步的时候，左腿突然骨折。经过检查，医生认为他是因为长期饮用碳酸饮料导致骨折发生。长期饮用碳酸饮料真的会导致骨折吗？碳酸饮料进入身体之后会发生什么？骨质疏松和我们生活当中的饮食有没有直接的关系？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跑断腿的碳酸饮料。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来说的这件事情呢，真的没想到啊，原本在体育课上跑步，跑着跑着呢，一名高二的学生小陈腿就跑断了。啊，没有任何的外力的作用之下，他的腿呢就断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送到医院之后呢，经过医生的检查，认为呢这名武汉的高二的学生是因为长期的饮用碳酸饮料，这个碳酸饮料喝得多了，导致了骨折的发生。根据呢新闻的报道，小陈呢每天都会喝2到3瓶的碳酸饮料，这个习惯已经持续了6年多。虽然呢陈妈妈知道让自己的儿子呀这样喝饮料呢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但是呢依然由着孩子来。医生也说，你这次骨折和你平常喝碳酸饮料的关系真是太密切了。就根据这个事儿呢，我们今儿呢请到了二位嘉宾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啊，碳酸饮料让这个小朋友跑断了腿，到底这个科学依据有没有？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军事医学科学院博士生导师张成岗张老师，您好。 哎，玉龙好，大家好。 一级营养师徐锦熙，徐老师您好。 玉龙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平常呢，二位在生活中呢，一定都接触到可乐或者类似其他的碳酸饮料。张老师，您自己呢，家里的孩子爱喝这个吗？ 以前爱喝。后来呢很少喝了，我自己大概1个月到3个月能够喝一次，基本上很少喝。 啊，对，您平常自己也是很喜欢喝可乐吗？ 不是，是很少喝。 很少喝、啊、 对对对。 那现在是孩子在您的管理之下，他就不太愿意喝了吗？ 给他讲了一些相关的类似的事情 啊， 那么就是喝碳酸饮料时间长了之后啊，对身体不好，包括将来对这个上学啊，对一些体质会有影响，所以呢他后来很少喝这一块了。 徐老师，您家里的孩子会跟您吵着要着喝碳酸饮料吗？ 这个张老师是这个也在家当导师哈，也是、 对，导师从学校当到家里， 对对对， 人生一直当导师。 对，我是这样啊，我本身是营养师嘛，所以说对饮料啊这些，就是其实我们做一些宣教的时候，都是用这个用饮料来说事儿的，因为给孩子的时候这个话题很好接入。 嗯， 对对。 然后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好就好在我们营养师有一个小工具， 小工具 食品标签揭秘箱。 哦， 对，这小工具里边是什么呢？是40种。这个食品添加剂 对， 我们就可以用这40种食品添加剂勾兑出很多的饮料来。 哦，我听说啊，过去有人讲说这市面上卖的饮料是什么呢？叫80%的广告加20%的色素，以及略微加点糖，这就出来是饮料了。这说法虽然不够严谨和科学，但是也侧面说明了一点问题。 但是我觉得他这样说，其实不严谨不严谨，但是也反映了就是很多它本身就是这样的。你比如饮料的话，就是那个基础是水，是吧？然后呢，它会为了有那个甜味呢，会加糖，然后会有颜色，它会加色素，然后呢，还有呢，如果它要求那挂壁的那个感觉呢，它会加一些这个胶。 对，增加粘稠度的， 对，增加粘稠度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说这样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勾兑出来，当然它是有自己的比例和秘方啊。 对。 我们再说来这个事情啊，刚才新闻当中讲说这个小孩是因为长期喝碳酸饮料，喝了6年，在上体育课的时候跑步，跑着跑着，他这个腿根据这个新闻的报道叫做左胫腓骨骨折，大概就是咱们那个小腿的腿面上的那个骨头， 前面的啊。 喝可乐会让腿骨折，这个到底有没有道理？ 应该来讲这个是有道理的。目前我们把这个因素呢就重点分析一下。第一个呢，喝这个饮料可乐这一块是一个重点因素。它是一个风险。不是1天2天，而是6年时间。我们如果算这个小孩的话，他实际上从初中就开始喝。 对， 就是小学的时候。对对对。 应该是小学的时候。 小学5年级的时候开始喝。 对。 那么因为人体的骨它要保持一定的骨密度，还要保持一定的骨的脆性等等，这一类是需要一些代谢平衡的。所以在碳酸饮料的话里边，一个是涉及到就是对人体的钙和磷的吸收的问题，再一个的话里边也叫糖的问题，还有呢人体的骨密度保持的话和这个运动的这个程度有关系。你像这个孩子很可能平时的话运动并不是很多，所以呢人体对于这种就是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之间的比例会受一些影响。另外的话还涉及到这个就是一些激素水平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年龄大的这个女同志，她这个绝经之后会出现容易骨质疏松。 可是这是个小朋友啊，这是高二年级的青壮小男孩啊。 我就说总体来谈这个影响因素，还有另外一类是航天员的问题，也会带来情况，就是你如果不锻炼不运动，那么骨呢会出现一些适应性的变化， 化。 哦，这是您讲到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他有可能出现骨折的情况。 那么回到这个孩子这一块的话，他如果扣除像这个年龄、激素这些问题的话，那么原因就回到这个饮料这一块去了。 嗯， 所以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风险因素。 嗯，那徐老师您怎么看，喝饮料是怎么就让这个孩子的腿就骨折了呢？ 那我觉得这样，他是喝了6年，然后呢，可能这个饮料呢，就是对于他来说就是水一样。 嗯， 他通过这个饮料来补充水。 对， 他可能就不喝水了。那所以说这样呢，就是其实刚才张老师也说到这个问题了，就是说钙磷比， 嗯， 他对实际上这个骨折，那么就是因为他的就是其实也是骨质疏松的一个种，是吧？ 对，一种典型的表现， 对，一种典型的表现。 对。 然后呢，其实这个骨质疏松是怎么来的？是因为他的钙和磷的比例应该是正常成年人应该是1:1或者2:1，这是比较这个好的比例。 嗯。 那这种比例呢，它不磷的不会影响钙吸收。但如果要是你像他们那个刚才说碳酸饮料里边它有这个磷酸，那磷酸所就是除了酸还有磷嘛，那么它就会增加磷的含量。 嗯， 那么它摄入磷的多了之后，它对钙的吸收就会受影响，钙的吸收利用率包括这个钙的流失的就会多。 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因为他的碳酸饮料喝得太多了，导致这个原本应该是长身体时候的小朋友，他的身体里面的钙质大量的流失，出现了骨质疏松的状况。 对对对 对， 是的。 这个不是一瓶两瓶饮料的问题， 对，当然不是一瓶。 6年的碳酸饮料累积下来， 长期的一个积累。 我们现在来说碳酸饮料，包括可乐，包括雪碧，包括所有打开之后噗噗噗往外冒小泡泡、冒气的这种东西，是不是所有的碳酸饮料喝下去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张老师， 它都会有一个磷的， 喝到一定的量， 对，喝到一定，因为它里边主要是磷酸的问题嘛。它都有一定的磷酸， 嗯， 然后呢，除了这个碳酸饮料，除了就是二氧化碳打进去之后是吧，那个噗的一下那出来，它还有磷的问题。 嗯， 如果长期以这种，因为磷啊不容易缺乏， 嗯， 磷在很多的，就是包括你看咱们地里边的那个种的，它那个氮肥里边它就含磷， 对。 然后就是实际上这个磷你不缺乏，你从食物当中这个摄取的时候，你很不容易，就是说这磷是会少的， 嗯。 但是这个磷要太多了，它就会影响这个钙的吸收了， 嗯。 如果这钙不够的话，那这个孩子的骨骼他的健康问题就会出来了， 嗯。 对，那如果这样说的话，就是。孩子边喝碳酸饮料边补钙呢？ 我觉得这是一 个， 我觉得这个如果从理论上来说，这是可取的，因为它钙的流失比较，钙的那个吸收让这个磷是它磷和钙是有拮抗作用的。 那问题就来了， 到了一定比例。 那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很多家长如果今天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在想，我们家孩子呢多少也爱喝点碳酸饮料，尤其是可乐。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那根本是没有办法让他们抵挡得住。 如果说我边吃钙片边喝饮料，行不行？ 行不行？ 这来您来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答案是肯定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呢？ 对，我刚才是反问了一下。因为刚才谈的这个我们食品里边还有饮料里边钙和磷的这个含量它不缺乏， 嗯， 但是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有多少能够进入体内被体内吸收， 嗯， 这是个核心问题。 对，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啊，就是在青春期长个子的时候， 对， 我妈妈说来我给你煮那个大棒骨啊，这个东西吃什么补什么，我们最传统最朴素的这个医疗观念嘛， 对， 喝那个大棒骨还要吃里面的骨髓，说这个东西呢会补钙，到底补不补？张老师， 这个明确，这个是有好处的 啊，只是有好处。 我得跟您打， 而且 我得跟您打个架。 嗯， 我得跟您打个架。 没关系，今天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个。 这个棒骨里边的钙， 嗯， 这是不容易吸收的， 和人骨里面的钙是两回事。 它不是钙不钙的问题，它是因为它你炖出来它炖不出来的。 嗯，什么叫炖不出来？我这个文火慢炖，高压锅。 文火慢炖也不行，它那个溶出的是非常少的。 嗯， 那个钙溶出的非常少。人家说了，就是可以加酸的东西，能让 他加点醋 啊，加醋。那你要加这个一锅汤，然后你倒两瓶醋，没准还能相对来说能溶出来一点。但是 汤还能喝吗？ 对呀，但是你汤就没法喝， 跟喝醋有什么区别？ 而且这个你不但就是对这个补钙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就是这个棒骨汤，然后呢反而呢是让你喝了很多的油。 哦，对，它那个骨髓里面也是有一些油脂的。 对呀，它的那个，而且那个动物的是饱和脂肪酸。这个占为主的吧。 那张老师，您说有点用的原因是什么？ 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是脂肪酸这个问题的话，我是从另外角度关注的，就是人体它是不是允许这些钙进入体内，要涉及到肠道微生物的问题。 嗯， 我们现在很多研究的话，实际上是忽略到了它吸收能力。 嗯， 如果这个人的话，他不具备吸收状态，你给他怎么补，他都不吸收。 嗯， 如果这个吸收能力很强，你即便是不够，他能够很快的转。 掌握体内。 我听过一个说法，就是钙到人的体内之后，它必须要以一定的离子态的形式，人才可以吸收。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它实际上就是我觉得刚才那个张老师说的这个吸收的问题哈，就是一个这个是要一个是一个补充的量的问题，对吧？你需要摄入量的问题。 对，肯定得有。 但是摄入多少不代表你就能都吸收多少。 对 对、啊、 现在就是谁说了说对这个 吸收能力谁说了算。 对， 你这 然后呢问题又来了，有的老外他就是大量喝可乐喝雪碧但是他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 但老外喝牛奶啊， 是的， 对吧？ 他牛奶当水喝呀，对吧？ 所以这个小孩的话，他当时只喝碳酸饮料，是不是？如果把牛奶喝上的话，可能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碳酸饮料加牛奶，您的意思这样混着喝？这味道挺神奇、啊。 但是我觉得是刚才其实就是说，如果爱喝碳酸饮料的话，然后呢，注重一下钙的补充，其实真的是我觉得会是有益的， 适当的平衡。 对呀、会是有益的。 喝牛奶是可以的，是吧？二位 认为？喝牛奶可以的。 那我在这个年龄段，比如说为人父母，给孩子们吃钙片，这可以吗？ 吃钙片是不优先推荐。你看咱们国家当时呢 是优先推荐，是 不优先推荐， 不优先推荐， 对，因为这一类的话都是人工加工出来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牛奶，当年的话就十几年前咱们国家营养学这一块提出一天一杯牛奶，就是强壮一个民族，这个话是对的。 现在是推荐摄入量是300毫升， 对， 就是等于是一杯牛奶加我，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其实你到这个400和500都没问题， 对，后来的出现了一个另外的问题，就是咱们众所周知的三聚氰胺的事情。 对呀、你看那个时候催生了多少乳企，一夜之间拔地而起，后来咔嚓一下全都倒霉了。 当时的问题在哪一块呢？中国就营养学会谈的这一点是对的，因为营养学会理事长是我们院里的一个教授，那么国家像陈军师院是他们在推这一块，这是对的。但是中国的牛奶的产量给不上， 质量 这个时候，它不是质量，是产量给不上。就是你如果是十亿人。当时十亿人的话，每个人就是每天一杯牛奶，你需要多少奶牛出来？ 对， 但是这个量不够。那咱们国家对牛奶里边这个就是奶的含量、蛋白的含量检测，又是按照氮来定，所以后来有的人就是加入了三聚氰胺之后，看起来像牛奶，这牛奶就是营养价值很低了，但是呢，符合国家氮含量的检测标准。 你说他要用这个智慧来搞点科研，是不是早就得诺贝尔奖了呀？ 对对， 是的，是的，是的，对。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只要是真正的牛奶，那除了牛奶之外，比如说羊奶呀，还有骆驼奶啊这一类，我前段时间看电视节目，就是像那个。包括内蒙这一块，宁夏骆驼的奶也都可以喝，没大的问题。就只不过人的话，就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其实只要是看它里边的钙含量，是吧？ 对对对， 因为牛奶主要是优蛋白质，蛋白质 的 含量，还有一个是钙的含量，基本上100毫升是有101毫克的这样的一个钙含量的。 不过说到这儿，我得补充一下啊，关于喝羊奶、喝骆驼奶这事儿呢，您从科学上讲是没问题的，但是我在这儿不推荐大家是什么，哪里不推荐啊？没有经过咱们这个食药监局检验检疫的，这个您就千万别。喝， 对， 比如说今年在夏天的时候，那个中东那边的那个 MERS， 各位还有印象吗？其实最初一开始就是从骆驼身上出来的这个问题。 一个是这个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因为用的关系那很大，我也在看一些问题。就是一些奶牛，包括即便是牛奶，奶牛的话，它呢就是频繁挤的话，会有这个炎症，就是乳房炎。 这也是在朋友圈里边转疯了的一篇文章。 真的吗？ 这是真的。然后怎么防治呢？ 用 了 激素 了，它就是 抗生素 。好了，你喝的时候会把抗生素喝进去。 您这是在吓人吧？今天？ 不是，这个是真的，因为整个农业口领域，我们现在也在关注生态农业这一块。你比如说内蒙古农业大学， 那您还让人喝牛奶了？你这一说， 他是这样的。国家现在是，如果是符合标准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这是一个质量控制的方面。目前市售的就正规企业的， 应该是没有， 是没有问题的。 您的意思是，大家还是要按正规的渠道去喝？ 对对，正规的这个渠道。 街边小贩儿。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呢，咱们没有一个检测能力，是吧？对于这个普通消费者来说，咱没有一个检测能力，那只有相信就是这些名优的企业。 是的， 我觉得这还是因为国家有管控，他自己本身呢也有一个自我的。一个就是这个检查，比如说是检查呀，或者是这个相关的，他自己会有实验室，是吧？ 行业自理，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说，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在市面上这种大的。这个奶制品的这个奶牛奶 它是可靠的，对，因为 在1月16号吧， 嗯， 我们北京食品学会会开一个会议， 嗯， 这个会议里边的话，因为我是北京食品学会的理事， 嗯， 就是会包括食品企业， 嗯， 还有药监局的，还有媒体的， 嗯， 会沟通， 嗯， 包括食品安全标签， 嗯， 怎样去应对这种问题， 哦， 嗯， 就是有的时候老百姓他自己不知道怎么检测， 嗯， 他不确定这个到底好还是不好， 嗯， 像这个时候就做一个专题讨论。 哎，徐老师那不是有宝箱吗？刚才跟我们说您那宝箱里面有各种各样 的 标签。 但是徐老师这一块的话，也得注意，就是我们谈， 嗯， 食品添加剂是非常中国的东西， 是， 并不是说都是有问题的， 我跟您说这个问题啊， 嗯， 食品添加剂本身是食品科技这个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 对， 然后而且它也会给这个食物保存啊之类的哈，包括色香味啊， 嗯， 提供很多的优势，这个是它的， 嗯， 它的益处的方面。 对， 而且呢，你比如说我说的是你只喝一瓶饮料， 嗯， 这个问题不大， 嗯， 对吧？但是你如果长期喝，你比如色素和香精的这个，咱们人体这个肝肾是有代谢能力的嘛，是吧？ 对， 你有一定的，它只要在限量当中，食品添加剂呢属于国家允许添加，在限量， 嗯， 有限量的。是吧？咱们说的更可怕的是那些非法添加物， 对对 对, 对， 就滥用的， 对滥用的情况。还有呢， 嗯， 食品添加剂，因为它是有一个重叠的。你比如说你吃的所有的食物都是加工食品的话，这就有风险了。 对， 嗯， 是的。 吃一种的话，当然是没有太大风险，因为国家有监控，有的是一定量， 对 吧？就怕一个累积嘛。 咱们国家这一方面最权威的就是北京工商大学的校长孙保国孙院士。 嗯。嗯 因为也都是食品学会这一块的， 嗯， 他是从这个正面的这个方面， 嗯， 包括航天员的这个食品里面也得有添加剂， 嗯，是的，是的， 你没有这个的话，你很难保证食物的色香味不一定的程度， 嗯， 对， 嗯。 但是刚才徐老师说的就是要防止这种非法的， 对， 因为我们碰到什么问题呢？你比如说这个蜜蜂，就是蜂蜜， 嗯， 蜂蜜这一块， 嗯， 有正规的， 嗯。 还有一批就是相当于勾兑出来的， 嗯， 所以我们后来还报了一个专利， 嗯， 就是怎样去判断里边是， 嗯， 勾兑的还是真正的。 这个玉龙可以再做一期， 哎，这个有意思啊，这个话题暂且按下不表，回头我们找到合适的机会再跟大家来说一说怎么来判断。 对， 我们再回到今天来说的这个话题当中， 嗯， 一开始讲到这个高二的小朋友男生跑步的时候呢，跑着跑着咔嚓一下倒地，然后后来去医院一检查， 嗯， 没有任何的原因，小腿骨折了。 嗯， 对， 这个我就想来讲一讲。就是徐老师从营养的角度来看， 嗯， 这个孩子是不是他平常在营养这一方面就会有一些问题存在？ 因为他光说了一个喝碳酸饮料， 对， 他没有给更多的一个提示，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但是可以从这个细节来判断，他的生活习惯或者饮食习惯一定不会特别好。要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好的人，不会喝可乐喝6年吧？ 嗯， 对， 对的，对的， 对， 是这能从这一点呢会有这样的一个信息。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孩子到底是肥胖啊，是吧？然后还有他的那个饮食结构啊， 嗯， 是吧？ 是的，是的， 你都是。那个没有判断的， 嗯， 所以说专从这个碳酸饮料上，刚才咱们已经分析过了，一定是钙磷比它出现了问题了， 嗯， 对， 然后这样呢引起钙的流失，然后呢， 嗯， 那这个骨骼的它的就脆了，就没有那个弹性了，是吧？ 嗯， 所以就产生骨折了， 对， 所以就是从这一点上分析上会是有这个原因，是一个高危的一个 高度相关。 嗯， 对， 我们再说来， 嗯， 就刚才各位提到的， 嗯， 比如说喝牛奶，这个是有效的来去补钙的一个方式。 还有一个咱们中国的一个传统的食品， 嗯， 豆类和豆制品，其实也是含钙量比较高的。 嗯，哦，这个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的， 经常多吃一点。 对，而且 这个无论是针对这个年轻人或者年龄再大一点的， 我觉得这是针对很多的这个人群， 全年龄段， 对，全年龄段的都是这个，这是食物组成嘛。 嗯， 因为咱们说可以，就是说，如果是你三餐能够补充的话，那其实不用额外的补充一些这个营养这个补充剂。但是如果呢，你比如说像熬夜的年轻人，现在熬夜没有几个不熬夜的， 嗯， 那这个呢就会引起他很多营养素的一个流失， 对， 这个加剧流失。所以你如果要没有额外补充的话， 嗯， 实际上这个长期以往的话，那对于这个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嗯，好， 对， 我们今儿说了补钙的方法啊， 嗯， 刚才说了喝牛奶， 嗯， 吃豆类的， 对， 嗯，对， 钙片呢不是优先推荐的，但是如果实在没得选，也可以吃钙片， 嗯， 啊， 还有蔬菜里边也有含有这个丰富的钙质， 嗯 嗯， 还有吗，张老师，您这边还有什么补充的吗？没有补充的，我们进入下一趴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嗯， 就是说补充适当的益生菌， 嗯， 很多微生物对于钙进入体内起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个怎么补啊？ 嗯，现在市场上也有非常多的产品， 嗯， 对它呢会增加就是一些钙进入体内吸收的能力。 嗯， 而且这个益生菌实际上就是为了肠道的那个菌群的平衡。 平衡，对 对 对。 对，然后还有一个， 嗯， 有益生菌就有益生元。 嗯， 然后益生元是给益生菌提供养料的。 对，嗯， 然后让这个益生菌，它因为肠道里边有好菌有坏菌， 那么好菌如果它增殖的话，那坏菌一定是被抑制。 对， 所以你的这个 对它的，那么好菌多了之后，那对营养吸收利用率要高得多。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可能也要做一些话题。你比如说婴儿的肠道的益生菌非常多， 对， 到了衰老的时候就开始少了。 而且尤其是吃母乳的孩子， 对对， 益生菌是特别多的。 是的， 就是真的人到了这个差不多的时候啊， 人家老说肠先老的 啊，就肠胃是 原来是腿先老， 肠道对肠道先老之后，导致钙不能进入体内，腿就开始老了。 嗯，哦， 所以呢， 这个倒推也是逻辑上是成立的。 而且呢，这个肠道先老 的那个磷的吸收利用率不也高了吗？ 没关系，它这样的一个平衡体系，肠道先老的话，也不是肠道本身先老的，是肠道里的益生菌先开始减少。它降低了包括这个磷钙的进入体内的一些就正常的平衡。所以从这个角度开始出一些的问题。 好，这个事儿呢，我们今天顺着这个新闻啊，跟大家来聊了一下武汉的一个学生，高中二年级啊，喝可乐把腿给喝折了。 对， 这当然其中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和骨质疏松钙质的流失是有关系的。 对， 说到骨质疏松这个话题，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尤其是听我们节目晚上的大姨大妈们， 对， 跳完广场舞以后回来听听我们的节目，哎，一听今儿小段来跟大家说这个了。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这个骨质疏松来尽量的不要发生，或者呢疏松了以后也别太松，能够有什么方法可以补点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继续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到底骨质疏松和我们的生活习惯有没有关系。武汉的一名高二的学生小陈，在体育课上练习跑步的时候，左腿突然骨折，经过检查，医生认为他是因为长期饮用碳酸饮料导致骨折发生。长期饮用碳酸饮料真的会导致骨折吗？碳酸饮料进入身体之后会发生什么？骨质疏松和我们生活当中的饮食有没有直接的关系？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跑断腿的碳酸饮料。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共同分享的话题是和碳酸饮料有关系啊。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在这儿呢，我先表明一下我的态度。如果您不是一个非碳酸饮料不喝的人的话呢，生活当中还是尽量离它稍微远一点啊，毕竟喝得多了还是对于身体健康是不利的。接下来呢，请入本期节目的嘉宾，军事医学科学院博士生导师张成岗，欢迎张老师。您好。 好，大家好。 另外还有国家一级营养师徐锦熙，欢迎徐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刚已经表明了我的态度，希望大家少喝碳酸饮料，虽然我也经常管不住嘴，但是每次我开始掏钱买的时候，我心里都在想少喝一点， 口感还是不错的。 而且还是这样的，你是给全国这个听众朋友都在说，不推荐大家， 对， 所以说必须从你自己做起。 是，接下来得少喝啊，或者以后不喝。 对 ，这个也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好嘛。 没错。 我们再来说一下，刚才咱们提到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词儿，就是骨质疏松。这个伴随着人类的衰老，是不是大部分人，甚至说每个人都会面对这种情况的？二位是平常有什么研究成果？ 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的确是衰老过程当中一定是有会有出现这个过程的。但是呢，其实每个人的，就比如说衰老程度，或者是你骨质疏松的发病的时间，是吧？发病的率，它的这个症状其实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要是就是它有一个成骨期嘛，如果要是在这个成骨期之前呢，你的钙质足够的话，实际上，那么还有包括，那么它即使成骨结束之后，它有一个流失的过程当中，你有补充，而且吸收利用率高的话，那其实骨质疏松也能够防止， 对 吧？ 对， 骨质疏松和人平常的生活习惯，包括跟它的饮食的结构关系大吗？ 这个主要其实骨质疏松主要是一个钙的问题，钙刚才咱们说到磷了，是吧？因为钙磷都是这个骨头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是促进钙吸收的，就是一个维生素 D。如果 D 缺乏的话，实际上钙的吸收利用率也不高， 也会下降。 对，也会下降。那这个 D 呢，实际上食物当中很少，比如说可能蘑菇之类的会有一些那个维生素 D， 但是从食物来源少呢，一个主要但是有一个主要的一个来源就是你晒太阳的时候，那皮肤照射这个阳光照射到皮肤之后，能够产生维生素，那个身体当中能合成 D3， 那么这个 D3 是能够促进这钙吸收的，所以一个简简单单的补钙，它不是一个就是补钙就行了，它还有很多的因素来协同的。 对对对，张老师您怎么看呢？ 徐老师说的非常好，因为就是从人体的营养吸收来讲是一个平衡体系， 像北京雾霾天气不好晒太阳怎么办呢？ 对， 其实呢，就是说在家里边一些黄颜色的灯光， 嗯， 这个是有利于这种合成的。 但是什么呀？但是这雾霾是这样的，这因为这个地呢，它是能在身体当中储藏的， 嗯， 所以说咱们夏天的时候雾霾天挺少的， 嗯， 对吧？ 多晒一晒、 啊。对啊，夏天是多晒一晒呢，然后你这个到 晒黑了也没关系，存着冬天用。 对，我觉得真的这个是一个储存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就夏天的时候你就该晒一晒太阳，当然不是。这个特别毒的时候，日头特别毒的时候出去是吧？ 嗯， 你但是这个夏天储存这个地呢，一定是可以给冬天来用的。 可以来， 对 对对，是。 来，张老师您接着说。 就是除了这个之外的话，我刚谈的还有两点，一个呢就是适当的锻炼。 嗯， 如果是不锻炼的话，这个时候就是人体有一个什么情况呢？用进废退。 嗯， 你越用。它又会那个合成必要的东西， 对， 包括肌肉也是这样的。 嗯， 你如果不锻炼的话，就会萎缩。 嗯， 就是神经它不去控制肌肉，然后呢，肌肉慢慢就会就相当于是费用性了。 嗯， 那么骨这一块的话，如果不用，那么实际上它也会慢慢出现丢失的情况。 对对对。 最典型的是那个刚才说的航天员这一块， 嗯， 那么航天员的话，你如果是在你像前段时间演那个火星救援， 嗯， 是吧？你如果在外面待个一年时间， 嗯， 那么这个骨质疏松是比较明确的， 哦， 而且肌肉丢失也是明确的， 哦， 就是费用性的。所以为什么航天员一定要骑自行车锻炼呢？实际上就是给他一个这个需要的信号， 嗯， 这是一块。刚才用了在谈到老年人这一块的时候， 嗯， 就是老年妇女一个典型的， 嗯， 就是绝经之后的骨质疏松， 对对 对，嗯，这 是 和体内激素的变化有关系， 对对对，内分泌整个变化， 嗯嗯嗯， 内分泌的话和刚才说的钙的吸收是有关系的， 对， 所以男同志的话，和女同志他的激素水平不太一样， 嗯， 这个时候他是生理性的变化， 嗯， 怎样去防止呢？一个是刚才谈的这个牛奶啊这些的营养跟上， 嗯， 像晒太阳这一类，让这个维 D 这一类就维生素跟上，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的话，也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平衡。 嗯，就是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呢，就一个小朋友啊，不能说小朋友了啊， 也不是小 高二年级的 青春期的， 对，青春期的男孩子， 嗯， 平常可乐喝得多，这一不小心呢， 嗯， 导致自己的身体当中钙质流失太多， 嗯， 然后跑步。跑着跑着把自己腿给摔断了， 对， 就是顺着这个事儿，我们来跟大家呢是说了一下， 嗯， 这骨质疏松是怎么来的，包括呢对于成年人，对于正在发育的青年人，在你的生活当中应该多注意一些什么。 对 啊，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的时候参与进来，我们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大家可以发送短信至10628821828，关于生活当中的这些饮料的选择，尤其是碳酸饮料，您想对他说点什么啊？关于碳酸饮料的这个事情，接下来我还想跟二位，我们再回到这一开始的这个话题当中， 嗯， 网传有很多类似于可乐这样的秘方，除了可乐可以做可乐鸡翅以外， 嗯， 还有人说可乐可以用来刷马桶， 嗯， 啊，还有人说可乐甚至你泡块骨头进去泡一个星期这骨头就没了，说这个东西是多么多么的可怕。当这种碳酸饮料进入到身体的时候，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它有没有说它进入身体的是带着碳酸的这个酸会对身体有所灼伤，长时间也会对于身体的消化道的部分会产生一些影响呢？张老师您怎么看？ 嗯，这个现象的话应该是说的是有道理的。 嗯， 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直接原因，直接原因的话是碳酸的话它是一种酸性的物质， 嗯， 它本身对于这种包括体内的像骨头还有牙齿这一类， 嗯， 这个会有腐蚀作用，这个是明确的， 嗯，对。 第二一个的话是一个间接的原因， 嗯， 间接的原因的话就是刚才我们谈的这个益生菌微生物这一块，就是如果是人体和这种含糖的碳酸饮料时间接触长的话， 嗯， 它会促进这一种具有腐蚀性的微生物的生长， 嗯， 这个时候的话它就会增加对于人体的牙齿啊还有一些这个胃肠的一些腐蚀作用， 嗯， 这个时候是不利于健康的。所以你像比如说小孩他这个特别喜欢吃糖的话， 嗯， 他的牙齿就开始出问题了， 嗯， 这个不是说是那个糖就是虫牙， 嗯， 不是虫把牙吃了，也不是糖吃了，实际上是微生物把这个牙釉质牙表面开始腐蚀，有这么一个组成， 嗯， 对， 嗯， 对， 来看一下短信平台啊，嗯，现在有朋友已经发送短信了，看来我们今日节目还受到很多爱喝可乐爱喝饮料朋友的关注。这个手机尾号呢是2005的朋友留言说，无糖可乐当中真的是没有糖吗？现在大家也很关注糖的问题，徐老师，无糖可乐当中 是没有糖，但是它添加的这个东西和糖比起来，对于身体会有什么影响呢？ 这个实际上无糖可乐是这样，大家关注到糖的问题了，因为关注到糖，就是因为大家都爱美了，怕这个喝完了之后引起肥胖， 肥胖 嘛，对，引起肥胖，所以说到无糖的，无糖的实际上它用甜味剂代替的，甜味剂的就比如说安赛蜜啊，什么阿斯巴甜啊之类的，它的一个呢，低成本比白砂糖还要便宜，而且它的甜度呢，基本上是白砂糖的200倍。就是搁一点就很甜，所以说它其实它本身的能量是不高的，就 那个算是食品添加剂了。 对，这就是食品添加剂，食品添加剂甜味剂嘛，就是甜味剂。所以这个呢，实际上是对于能量的控制来说是有效的，但是它不能改变这个磷酸的这个问题啊， 对 吧？对， 这一类的话，其实呢，就是除了这个之外的话，还有当成本会高一些，比如说加木糖醇， 木糖醇 的话是它算是食品这一类，但是人体不吸收的。 木糖醇其实也是甜味剂， 也是甜味剂，对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因为我们最近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就甜味剂呢会改变人体的一些东西。当你感觉到很甜的时候呢，其实你体内的话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甜的东西。时间长了的话，你的人体对这个感觉会 反抗，是吗？ 会反抗， 对， 会失衡。你欺骗了他， 我被骗了。 然后他反过来会给你一个代价，你最后可能还会出现别的问题。 会有什么代价呢？ 就是你的内分泌慢慢会出现一些异常的变化，最后表现出一些 不给你干活了、 肥胖的问题。虽然没有直接摄入，但是呢，会出现这个问题。 就真的有可能是这样，就是你之前喝的这个饮料里面是木糖醇，我以为就是糖，然后我就拼命的去转化，这整了半天白费一场功夫，没有什么能量转化来。下一次呢，一见到有真的糖了，就加倍的啊，我把之前 是啊，它 的失去的补回来， 没有正确的信号。而且呢，你看咱们国家现在糖尿病这个年轻化前移， 年轻化 给这些也是有关系的。就是他在挑战人体对糖的一些平衡能力。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是美国的一个实验，就他会把那个就是两组人群，一组是喝甜饮料的，一组是不喝甜饮料的，然后那个每天喝一罐的话，其实就比那不喝的那组对照组，他的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率就要提高20%。 最后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今天节目之后呢有彩蛋啊，给大家送奖品，30秒钟之内结束这个话题。1162发来短信，喝咖啡脱钙吗？徐老师， 我觉得喝咖啡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就是你看你喝多少， 对， 比如咱们对喝的一两杯的可能还每天还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喝到10杯的时候，这个第一个对咖啡因都有依赖了。 他晚上睡得着吗？一天喝10杯？张老师喝咖啡多大？ 一个是量，一个是浓度，半咖啡问题不大，但是我有个研究生曾经做过什么事呢？他想加班，然后呢咖啡和茶加在一块了，结果导致一点耳聋了。 天哪！ 对，就是想提神提得过了， 这一记太猛了。喝咖啡的时候加点牛奶是不是会稍微好一点？ 会好一些。 好， 你这是为口感好吧？ 口感好还能补钙吗？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再次感谢二位嘉宾做客，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千万不要走开。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还有彩蛋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税收知识有奖问答。听众朋友，今天的税收知识会有奖问答环节，我们先来介绍下有关营业税的相关政策。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第5条规定，纳税人的营业额是指纳税人提供的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它包括收取的手续费、补贴、基金、集资费、返还利润、奖励费、违约金、滞纳金、延期付款利息、赔偿金、代收款项、代垫款项、罚息及其他各种性质的价外收费，但不包括符合相关规定代为收取的政府性基金或者行政事业性收费。那么今天的有奖问答的问题是，企业出租办公用房收取延期付款的滞纳金是否缴纳营业税？选项 A 不需要缴纳，选项 B 需要缴纳。再来重复下今天的问题，企业出租办公用房收取延期付款的滞纳金是否缴纳营业税？选项 A 不需要缴纳，选项 B 需要缴纳。大家可以编辑 A 或者是 B， 将答案发送到10628821828。每天我们将随机抽取2到4位中奖听众，您将获得由朝阳地税提供的精美奖品。